第六集，七国会议。洛萨告诉卡德加，希望在下面的会议中，他可以作为证人到场。不过，卡德加觉得，洛萨同时也是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卡德加自己的好奇心使他答应了这个请求。不过他明白，虽然他现在拥有强大的力量，但也不至于能与这些人平起平坐。这些人都是王国的统治者，随便哪位都能立刻要了他的小命。另外，卡德加也觉得自己最近被卷入事件中心也太频繁了。作为年轻人，他更习惯在行动之前先观察、等待和研究。此刻，卡德加正在洛丹伦王座厅的一侧静静地观望着，这种感觉很不错，即使只有一小会儿。卡德加能认出大多数出席者，至少能够借着描述认出来。那位身形魁梧似熊，容貌鲜明，长着浓密的黑色胡须，身着黑色与灰色铠甲的是吉恩·格雷麦恩，他统治着南方王国吉尔尼斯。卡德加听说他比看上去要精明得多。这位身材瘦高、皮肤饱经风霜、穿着绿色海军制服的，想必就是海军上将戴琳·普罗德摩尔。他统领着库尔提拉斯，但真正能让他和泰瑞纳斯平起平坐的，是他还统帅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一旁有着棕灰色头发与淡褐色眼睛的文雅男子，是艾登·佩瑞诺德领主，奥特兰克的所有者。他正瞪着索拉斯·托尔贝恩，他的邻国基留堡的国王。但高大冷漠的托尔贝恩并没有在意他，他身上穿的皮革与毛皮显然就像替他遮挡他山中家园的严酷天气一样，替他挡住了佩瑞诺德的怒火。相反，托尔贝恩那粗犷的脸朝着一位有着雪白胡子、面容友善、身材矮胖的人。就算没有那件仪式长袍与法杖，这片大陆上也没有人不认得他。阿隆索斯·法奥是圣光教会的大主教，受到所有人的崇敬。卡德加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法奥，但是仅仅看着他就能产生一种和平与睿智的感觉。卡德加眼角闪过的一丝紫色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转过身，好不容易才让自己没有目瞪口呆。正走进王座厅的是一位传奇人物，他身材修长单薄，褐色的长须夹杂着一缕缕灰色，还有与之相衬的浓密眉毛，秃顶的头上戴着一顶镶着金边的帽子，这正是大法师安东尼达斯。卡德加在达拉然的这些年，他只见过这位肯瑞托领袖两次，一次是擦肩而过，另一次则是卡德加被告知要被派到麦迪文那儿去。现在亲眼看着这位大法师大方地来到其他统治者身边，看起来就像其他国王一样威严，这使卡德加的内心充满敬畏，又意外地令他涌起了一阵乡愁。他想念达拉然，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想他是否还能回到这座法师之城，也需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如果他们能活下来的话。安东尼达斯是最后一位到场的，当他来到圆台前的这片区域时，泰瑞纳斯站起身拍了拍手，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人们交谈的声音停止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投向了那位国王东道主。 感谢各位的到来，我明白我的请求看上去十分仓促，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事关重大，而且十万火急。我向诸位介绍，安都因洛萨，首席骑士。他是作为一名信使，或者甚至是一名救世主来到这里的。我觉得不妨让他亲自告诉各位他的所见所闻。我们可能很快也要亲自面对那些事了。 洛萨向前迈上一步，泰瑞纳斯为他提供了一套新衣服，但洛萨坚持穿着他的盔甲，而不愿换上完好无缺的洛丹伦铠甲。 他的巨剑仍然在他一侧肩膀后高高立起来。卡德加确信，在场的许多国王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是洛萨的面容和话语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只有这次，洛萨无法掩盖自己的感情，成为了他的优势，使得聚集在此的国王们明白他的话语真实可信。 诸位陛下，感谢你们的与会，也感谢你们愿意听我的发言。我不是诗人或者外交官，而是一名战士，所以我将说得简短而直白。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家乡暴风王国已经不复存在，他被一群叫做兽人的生物所建立的部落攻陷了。他们是可怕的敌人，身高与人类相同，但要强壮得多。他们有着野兽一般的外貌，绿色皮肤，红色眼睛。这个部落最近才出现，开始骚扰我们的巡逻队，但那只是他们的劫掠小队。当他们的大军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吃一惊。他们有成千上万名战士，足够像一片邪恶的阴影一样覆盖整片大陆。他们与我们不共戴天，强壮、野蛮，而且残忍。我们尽力抵御他们，但这远远不够。他们蹂躏着我们的土地，围攻我们的城市。虽然我们抵御了他们一段时间，但是他们还是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国王莱恩死在了他们手上，我们大多数贵族也死了。我受命将他的儿子和尽量多的人民带到安全的地方，同时警告其余诸国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个部落并非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甚至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他们不会满足于控制一块大陆，他们还想要控制整个世界。 您的意思是，他们正在朝这里进发？ 没错。 他们有船吗？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们的船，但在去年之前，我们也没见过这个部落。而且，即使他们之前没有船，他们现在一定有了。他们沿着我们的海岸线劫掠，他们击沉了许多艘船，但也有一些只是失踪了。 那么，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有渡过海洋的方法，甚至眼下，他们就可能正朝我们驶来。 他们也可能从陆地上过来，别忘了这一点。 是的，托尔贝恩陛下，我们最初遭遇他们是在东边，在悲伤沼泽附近，而他们横跨了整个艾泽拉斯，来到了暴风城。如果他们挥师北上，他们可以跨越燃烧平原和那些山脉，从南方逼近洛丹伦。 南方？ 他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国土，我会消灭一切胆敢登陆我国南方海岸的人。 您还不明白，格雷曼恩陛下，您还没有见过他们，所以难以理解他们的数量与强大。但我现在告诉您，您无法与他们抗衡。暴风王国的军队很强大，我们的士兵都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我们曾经遭遇过兽人，并且击败过他们，但这只是他们的先锋。在部落面前，我们就像笨拙的孩子，像老人，像麦子那样被击倒。他们将横扫那片山脉，扫过您的国土，扫过您。 那您建议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你们任何一位都无法单独对抗他们，但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或许可以。 您说这个威胁正在到来，我不会与您争论这一点。您还说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消灭这个威胁，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其他解决此事的方法？这些兽人肯定也是具有理性的生物，对吧？他们心中肯定有一些目标，也许我们能够与他们谈判。 不会的，佩瑞诺德陛下，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他们不全拿到手绝不罢休。我们曾经派出过信使、谈判代表和大使，哼，他们基本上都是被砍碎了送回来的。